整理，谁在跟我有得比？当你我遇上你，却那么情不自禁，甘愿被你蹂躏。你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？我越来越注意，多梦也梦到你，就像是我的天敌。 你爱我所有爱生气，喜欢我还在意，好面子要加算计， 好像被你吃定。带给你说话的眼睛，带给你微笑的魔力，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。 喜欢你何必把我抓得那么紧，这是穿的心甘情愿，明明你很自恋，让人好着急。我心中你是第一，耐心还有爱心，爱不是有帅气就可以，拜托你别一直耍嘴皮。 Oh my oh my oh my oh my， 什么时候要回去你们呼吸？我越来越注意，做梦也梦到你，就像是我的天敌。 很奇怪，只要看到你就变得很开心，我已不能怕你出局， 好想把你吃定。带给你说话的眼睛，带给你微笑的魔力，不知不觉想每天跟你在一起。曾经带给你，爱上了你，看到小狗就蹲下去，一吃惊，你一定充满我没发现的爱心。 带给你，爱上你，看不见你会生病，原来我也有害怕你突然不见的危机。 你也有温柔的许多，下次红雨，不然就是我还没有睡醒。想要一个我彻底这样一个你，竟然答应我爱你，爱上你一天又一天又一天。 罗志祥之后呢，继续来听一下丁文琪这首作品，叫做《十七岁的异想世界》。 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。 只想和你很多